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亚太裔传统月，来了解一下在当前美国政府实施的一些新政策之下，亚裔在美国生活会有什么新的压力吗？面对着各种保守势力的崛起，亚裔人士会不会有更多的危机感呢？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然后我们还要走进亚洲南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这里在四月就创下了世界气象史上最热的天气记录，在巴基斯坦一个城市居然高达50摄氏度。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块儿走进纽约联合国总部，来感受丰富多彩的2018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好，请您随我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继续来关注美国今年5月份的2018亚太裔传统月。今年是这一活动举行的第40个年头，而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彰显亚太裔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借着这一活动的来到，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也特地重新发布了亚太裔的人口数据。数字显示，目前在美的亚太裔人口已经超过了214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大约是 6%， 而其中华裔人口的比重是最高的，超过了508万人，其次是印度裔，第三是菲律宾裔。无论是数量和各种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来看呢，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力量已经是不可小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川普政府严加 HEB 签证、科研人才引进方面的严控的风声，整个的一个社会环境对亚裔呢也带来了一些压力。如今在移民政策不断收紧的大趋势之下，有很多的亚太裔呢也是心有戚戚焉。下面我们就继续连线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他表示，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忠刚日前呢就表示，目前在美华人应该有危机感。好，来听他的介绍。 那么适逢亚太裔的传统月，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也说到，华人现在要有危机感。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连串的新闻冲击着赴美留学生的社区，像是美国移民局呢再次暂停临时工作签证的加速审批的程序，而紧接着呢，美国总统又宣布了对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而引发的贸易战。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呢，又在 NBC 的新闻节目上为自己之前在国会听证当中指控所有中国学生学者呢都是间谍的证词辩护。身在美国的华裔朋友都能够感受这样子的一个紧张的氛围。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在亚裔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呢李忠刚先生呢来敦促我们华人现在呢开始要有危机感了。因为在去年底呢，川普政府呢在国家安全报告当中呢将中国和俄罗斯呢列为竞争的对手之后呢，而这也将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数百万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学生、商家、投资者、亲属移民以及本土华裔的美国人。 其实在美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亚太裔在美国社会中话语权较弱、政治参与度不高这样的说法。但其实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华裔政治家的数量并不少，不光有早年活跃于美国政坛的老牌政治家陈香梅、张之香，还有现在在美国白宫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朱棣文等等新晋政治家。因此在美国的华裔群体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华人的参政攀升并没有能够改变整体华裔的政治地位呢？有分析就显示，第一，受到中美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差异的影响，华人往往倾向于学习工商管理、计算机等等理工科类的科目，而对政治、法律的学习热情并不高。好，我们继续来听王丽琪的分析。 其实呢，身为黄皮肤的亚裔族群在美国有着永远的外国人的问题，所以不管是移民第几代呢，都会被美国本地人呢视为忠于母国的外来客，以至于呢曾经发生过呢华裔国会议员呢前往国土安全部沟通工作的时候呢也被保安拦下来检查合法的移民证件，这样子奇怪的事情。那么身为华裔的我们之所以呢被美国视为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呢还是美国在1965年以后的一些移民政策所致，再加上现在呢国际市场呢对这个互联网经济还有计算机行业毕业生的一些庞大的需求，美国人呢就读科技、工程、数学等学科呢本来就很少，迫使美国高校呢不得不录取更多来自于中国啊、印度、东欧等地区的一些学生。而美国移民局呢也通过给予呢这方面科技、工程、数学等学科的学生呢毕业生更长的实习等待期，这些政策的优惠吸引更多的学生来美国留学。那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把孩子在高中乃至于更小的时候呢就送到美国，那么新一代的留学生呢在美国将近七成依旧呢是把这个科技、工程和商科作为首选，来进一步增加了华裔呢在美国的这些领域的曝光度。那么之前有提到呢二月份 FBI 的局长呢在国会听证会上呢把所有呢华裔学生学者呢视为间谍的表述呢只不过是美国在类似情况下的一种呢膝跳反应而已。所以从近年来已经公开的这种针对华裔学者的罪案调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呢对华裔呢早就有提防了，只不过呢在最近呢从目前到台前好像呢把这个孤立的点哦变成一个线，然后呢就变成了整体的面，成了全社会层级的一个对抗。那么在面对移民政策紧缩的大趋势下呢，我们华裔也更加难免的心有戚戚焉了。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南亚的巴基斯坦，眼下呢我们还没有进入夏天，但是相信有很多地方已经颇有几分夏意了。可是在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这个夏天来的是如此的快，如此的激烈。近日巴基斯坦气象部门宣布，他们刚刚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热的四月天，气温高达 50.2 摄氏度。四月末巴基斯坦的纳瓦布沙出现了这样的极端天气，面对着南亚这样的超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又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问题。 近期巴基斯坦的两个气象站都监测到了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是联合国纪录中巴基斯坦同期气温的最高纪录。 Two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in Pakistan, just over the border, reported temperatures of at least 50 degrees Celsius on the 30th of April. This is April, it's not June or July. In fact, as far as we're aware, we've never seen a temperature of above 50 degrees C in April. 进入五月份，巴基斯坦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3号最高气温高达43摄氏度，当地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留在家中防止中暑。由于气温大幅升高，很多人聚集在饮料店、冷饮店门口。2015年卡拉奇也曾遭遇过高温热浪袭击，当时共造成1000多人死亡。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巴基斯坦不寻常的高温天气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还有更多迹象显示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比如印度5月2号出现的较往年强度更大的沙尘暴天气。此外在4月初，西班牙一气象站监测到了破纪录的二氧化碳浓度，而在4月末白令海的海冰覆盖面积也出现了有记录以来4月份的同期最低值，这些迹象都需要引起人们警惕。 巴基斯坦刚刚度过了世界气象史上最热的一个四月天，在四月底这里的一些城市呢气温高达 50.2 摄氏度，真不知道当地的百姓是如何度过的。 其实在2017年巴基斯坦就被列为全球排名前十位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冲击的国家。在三年前，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场持续热浪夺去了这里超过1200人的生命，而超过4万人中暑。在全球变暖继续发展的未来，巴基斯坦的高温热浪活动可能会更加激烈，这也会导致更多平民因为热浪袭击而死亡。该国气象部门预测，在今年的五月份，这里的天气呢还将忍受高温的袭击。五月份整个的降雨量仍比往常偏低，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仍会继续走高。说完了巴基斯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它的邻国印度。相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的天气也没有凉快到哪里去。虽说不至于到50度这样的罕见天气，但是也有多个城市在四月份就超过了40摄氏度。这样的炎热天气不光是身体难受，更给印度所面临的巨大的环境治理的压力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4个在印度。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2016年空气污染数据显示，按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排序的话，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是印度的坎普尔，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达173微克每立方米，印度首都新德里以143微克每立方米排名第六，印度城市还占据了污染榜单前15位中的绝大多数位置。印度媒体详细报道了相关报告的内容。环境专家表示，印度空气污染严重的原因包括交通拥堵、大量柴油车上路等情况严重污染空气，拆迁不规范、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导致粉尘增多、城市电力基础设施故障导致停电，迫使居民采用柴油发电机增加污染源。环境专家呼吁政府加大治理力度，尽快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针对印度的严重污染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部主任玛利亚内拉5月2号表示，印度呢应该以中国为榜样，因为后者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进步巨大。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说呢，中国一些城市也曾经被列为世卫组织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表中，但是这些城市的污染数据是4-5年前的。中国对于空气污染宣战，政府的力度很大，因为力主健康的声音呢非常的高。如果现在能够看到印度也能够采取类似措施，我们将非常高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约90%的人生活在受污染的大气当中，面临健康风险。世卫总干事阿达诺姆对此表示，如果不尽快采取相应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将会变得十分的困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还记得快20年前有一部好莱坞电影《诺丁山》打动了全世界无数的文艺青年。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到英国拍片的好莱坞大明星安娜，是由茱莉亚·罗伯茨扮演的，偶然跑到诺丁山的小书店买书，竟然跟个性十足的老板威廉，由休·格兰特扮演，擦出了爱情火花。而这一段跨越了地域、跨越了阶层的爱情，居然躲过狗仔队的纠缠，获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也使得位于伦敦西区的诺丁山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浪漫之地，而位于诺丁山的 Portobello Road Market 更成为了全世界淘宝者们心里的圣殿，因为那里从古董到小玩意儿，书店应有尽有。好，我们一块走进诺丁山。 Makes no difference where it leaves me. How come running if you need?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诺丁山百废待兴，当时还只是一条布满各式零散果蔬摊的农场小路，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一些古董商人及移民的涌入，这条小路逐渐成为了经商宝地，并拥有了伦敦最为知名的集市。朱迪的古董店自1971年开张以来一直生意不错，他经营着顶级品质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具、法国水晶器皿以及一大批精美 table and display 不错。他经营着顶级品质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具、法国水晶器皿以及一大批精美的19世纪雕塑艺术品。 So I buy and sell. I don't make huge profits. The people that make huge profits buy very exquisite things. I buy things that are commercial and attractive. I do mostly French, Italian and English. 说到最为抢手的古董，他的助理 Rachel 也为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Expensive items, I would say, is this table and this lamp. So that one's French. This is English. This is a Gillows style Victorian table with a nice specimen marble top. It's walnuts. It's carved. It's beautiful. And we're selling it at $3,500. 工作人员告诉我，诺丁山集市上的每家店铺都是历史的一个缩影。 Because the movie came out in like 99, I think. It's one of those jobs, once you kind of get here,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leave. It's kind of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呢就宣布启动语言日，旨在宣传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文化多样性，并且促进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为此呢，联合国会选定每年一天为一种语言来举办庆祝活动，采用音乐、艺术、诗歌、食品、戏剧、电影等等方式，对每一种语言的独特文化成就做专。们的介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增加，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吸引力也越来越多的为世人所感受到。最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中文日活动。今年联合国的中文日主题是从汉字到文学，中国文化的魅力。进入五月，联合国也举行了中文日2018主题活动，主题就是从汉字到文字，中国文化的魅力。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在现场的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此的介绍。 中文日当晚，来自联合国大会事务部、新闻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自纽约社会各界和不远万里从中国专程赶来的数百名嘉宾一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了为庆祝中文日而举行的隆重开幕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在致辞中强调了汉字对于中国文化发展、传承和交流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共同推动中文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地向世界传递联合国的声音、理念和作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赢得更多支持。 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见证了联合国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不断深入。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和联合国的共同目标。古特雷斯秘书长不久前成功访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古特雷斯秘书长时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一项基本国策。我们愿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联合国的梦想共同努力。 波拉德副秘书长用中文向在场的来宾致以问候，他在讲话中表示，中文不仅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更是5000年中华文化和历史的见证。 Although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often remembered， 大家都知道中文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中文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中文也是全世界最为古老的语言之一，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智慧，是全体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书法自2009年起便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绝不是巧合。2010年，联合国新闻部启动了联合国语言日，以推广对于包括中文在内的联合国官方语言的认识，弘扬多语言使用和文化多样性，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使用多种语言问题协调员，我对于能够延续传统，承担推广多种语言使用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斯梅尔副秘书长在致辞中介绍了由他负责管理的联合国新闻部在制作生产多媒体中文内容，向中文读者和用户传递联合国工作进展、宣传联合国理念和精神方面的努力。 Chinese is the world's most spoken language, as has already been noted. 全世界有1/5的人口使用中文，除此之外，中国还有7亿7000多万互联网用户，其中有将近6300万人每天都使用社交媒体。联合国新闻部的职责是传递联合国的声音，而且还要用全球读者和用户能够看懂的语言来传递联合国的声音，中文当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联合国新闻部通过诸如新浪微博、微信、美拍、秒拍以及优酷等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多媒体的形式分享联合国的工作和理念，触及广泛的中文用户和读者。我希望与大家共同努力，继续制作更多精彩的中文内容，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中文读者群体中的影响力。刘振明副秘书长在讲话中对联合国大会部、新闻部和中文组的各位同事在提供中文服务、推动中文使用方面所做的努力表达了感谢。他表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深入参与，中文的重要性也将日益提升。 自2010年新闻部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以来，我们每年都庆祝中文日，通过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展示活动，向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秘书处同事们介绍中文和中国文化，使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到中文的无穷魅力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丰富本组织的文化多样性和全体职员的文化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国际事务深入参与，中文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相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发展，秘书处在促进中文沟通方面的责任也必将越来越大。 今年的中文日庆祝活动内容丰富，通过诗词书画与京剧文化讲座、工笔画和书法展示、古典乐器演奏、茶艺和传统小吃体验、纪录片展映以及太极拳表演等多样的形式，以图展示中文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全方位介绍和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 我的这次展出的作品呢，分了9个主题，这些主题呢，也都是围绕了中国。 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的著名画家夏慧英带来了一场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中文与诗书画专题讲座和展览。他表示，中文是象形文字，本就书画同源，早期的甲骨、金文同样也是最早的绘画。随着中文的发展成熟，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家诗词书画皆通，还创造出了书画同赏、画上题诗的文化形式，成为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独特载体。当代中国艺术家继续将中文的魅力发扬光大，在尊重传统文化和美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独有的现代韵味。 语言虽然是各个族群的，但是在人类文明融合的过程中，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立波教授在中文日当天所做的讲座也吸引了众多中外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他从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台》讲起，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诗人如何以诗言志、以词传情，如何通过中国文字这种构造精巧的密码，含蓄地表达出个人内心的志向与情绪，向听众展示了唐诗宋词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太极是中国文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符号，近年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当中，太极的爱好者日渐增多，联合国太极文化学会也应运而生。为了配合中文日的庆祝活动，协会请来了在西方推广太极拳的先驱、曾在联合国教授吴氏太极拳的海英德女士，与众多武林高手一同表演太极拳法和中国武术，推广太极文化和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